如有用途废止、闲置、低度利用或者是不经济使用，财政部必要时得禁止核定变更为 4A 公用财产，交国有财产署接管。提出修法的国民党立委曾明宗指出，为了避免协商过程、主管机关和管理机关的本位主义影响，增进土地活化、都市更新以及促进民间投资效率，所以授权财政部得主动收回经拨为公用土地的立法力。修法要求管理机关限期提出活化运用计划，并且简化变更程序，赋予财政部得进行将公有财产变更为非公用财产的权限。此外，立法院今天也三读通过修正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部分条文，适度简化民间参与公共建设的部分程序。苗栗县一名妈妈指控头份市围攻医院的女护理员，昨天为准备出院的9岁儿子剪除点滴绷带时，剪破了手臂2公分，竟然还凶说男孩子哭什么哭。这个妈妈说，她很能体谅医护人员的辛苦，但绝对不能接受医护人员不专业。围攻医院副院长沈建业今天出面坦诚疏失，也向家属道歉，取得谅解，一定负责男童后续医疗，加强同仁教育。这个妈妈说，当时女护理师拿着剪刀帮忙拔针，孩子反应很痛，结果绷带一拿开，发现2公分的伤口，护理人员只擦上了碘酒，她当场气得说，伤口那么大，不缝针可以吗？这才找来的外科医师缝了3针。医院宣称闯祸者为新进人员，但却是年近50的资深护理师，完全没有耐心，没有同理心。围攻医院副院长沈建业今天出面道歉，也强调这名45岁的中性同仁10月15号高到职，他的操作不当导致男童受伤，院方深感歉意。美国儿科学会发布时隔20年的最新指引，强化反对打骂孩子的立场，建议父母以亲密互动教导孩子分辨是非，不要体罚孩子，更不要用言语威胁羞辱孩子。新指引的主要作者波士顿塔夫茨医学中心儿科医师赛格指出，研究发现责打孩子与孩子出现挑衅行为密切相关，甚至和孩子在青少年时期的忧郁症状以及大脑中灰质较少也有关联。赛格建议学龄前幼儿可以采用计时隔离法，以2岁的孩子来说，家长可以完全不理会2分钟，不必马上行动。家长也该多注意孩子好的行为，少注意坏的行为。至于年纪再大一点的孩子，就让他们承担行为不良的自然后果。好比说，在街上横冲直撞，以后就不能独自上街，或者必须牵着家长的手。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64点，来到9824点，成交金额1168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241点，涨幅1.1%，22140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5点，2070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6点，264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4点，跌幅1.05%，775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1点，25892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767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0.4分，成交金额3亿4500万美元。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向往维也纳宫廷舞会吗？11月17、18在台北市中山堂光复厅，您将可以圆梦。今年冬天最令人期待的一场盛宴，由大提琴家张正杰策划，在古巴乐队及美酒相伴之下，让您翩翩起舞。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02-2781-2306。 我们都知道，婚姻家庭，一男一女，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是最美好的设计。但是去年当大法官释宪之后，大家都非常挫折，说天哪，怎么结果是这样呢？但是我们没有放弃，今年公投法通过了，这是给全台湾，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最好的机会。11月24日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要透过公投票告诉立法者，婚姻家庭当然应该维持一男一女，孩子的教育当然应该受到最适当的保护，阻绝那些以平权为假象，实际是多元情欲的教育内容。而对许多人所关心的同志权益，我们用专法来保障。亲爱的朋友，11月24日，让我们用手中的一票清清楚楚地表达意见，请务必拿公投票，对10号、11号、12号三个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成为维护家庭价值最坚强的堡垒。 我是飞碟首选强大星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诺贝尔能解释疫情的必要，就肯定别来得太迟。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11月24号是一个神圣的日子， 11月25号也是一个神圣的日子。 哇哦！ 各位飞碟联播网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那刚好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听到那个广告。昨天的时候呢，我不是坐这边嘛，然后我没有在看 app， 可是呢，玛丽有跟我说，好多人听到这个广告以后呢， 每次只要广告一出，就会有许多人怒刷一波这样， 怒刷的那个， 就平常讲再好笑的事情都不会浮出来，但是惹他生气，他们就会出来。 所以说，愤怒的力量其实是蛮 大 的这样子， 就 是像就 怒开这样子。 好，那很多人在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怎么会这个样子，怎么会在飞碟听到这样的广告，然后甚至呢还有人说，你们为什么，你们没有做广告审查吗？你们怎么会放这样的广告呢？ DJ 你们在做什么事情呢？ 对对对，为什么你们两个没有挡下来？ 对，为什么你们没有挡下来，你们怎么会让它播出来呢？那我觉得就是我们身在现在的台湾，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多元、理解民主，这样子。所以就是你听到跟你不同的声音，就是你要有那个，你要有那个能量，你要有那个办法去消化跟理解它。就算你再怎么不同意，那同时呢，就是因为飞碟电台是一个商业电台，那我们处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你在这个时代生活，你就要照着金钱的逻辑玩下去。你要知道游戏规则就是这个样子。无关乎它的内容什么，它的内容没有伤风败俗啊，内容没有叫你去死，没有叫你去犯法什么，没有， 没有唆使你什么。 对，内容就是在宣传他们的理念。那在民主社会当中是可以宣传理念的，而民主呢，跟资本主义可以很巧妙结合起来，就是你只要有钱，你就可以宣传你的理念，你就可以在这些商业平台上面放送你的理念。所以大家看到，我看到大家很生气，看到大家就是在抱怨。那 铺陈了这么多，究竟是要说什么呢？ 要不要站起来呢？ 你要站起来哦。 昨天晚上我回家以后呢，我就发起了一个募资计划， 在十分钟之前，这个募资计划正式开始。 会不会已经结束了、已经达标？ 没有这么快吧？就是，其实如果你在你喜欢的广播电台里面，你听到了你不喜欢的广告，我们是有能力去做另外一个 counter 的广告去反制它的。那我就开启了这个专案，现在在泽泽上面募资。那如果你想要更简单的找到的话，你不知道泽泽在哪里的话，你可以直接在欧马克的 Facebook、欧马克的脸书，你在脸书搜寻欧马克，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连结。然后这个连结呢，就是下电台广告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贵，就是不用什么几百万、几千万这样飞来飞去，其实只需要一点点人，真的只要一点点人。就可以让这个计划成真，你就可以在飞碟电台听到 你想听的、 你认为是正确的广告了。Some dreams live on in time forever. Those dreams you want with all.Higher, 如果可以到更高的地方，如果我可以变得更强壮、更强大，很多人听到了这个很爱家的广告，都说为什么他们这么有钱？为什么他们可以丢这些广告？现在你的机会来了，你想成为广告主吗？你很快就可以，你马上就可以成为广告主哦！成为广告主不像你想的那么困难， 其实也没有我想象的这么困难哎，我是蛮简单的，其实大家。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King 基因，这首歌曲叫做 Higher Than the Sun， 比太阳还要高。今天呢是11月初，然后呢在11月24号的时候呢有一个蛮重要的公投。那公投呢，当然我觉得这次最特别的地方是公投案很多，而且还有互相矛盾的案成案这样子。大家也有在说如果两个都过了该怎么办呢？那我们现在呢还想不到如果两个都过就怎么办，现在想的是你必须要站出来为你自己相信的价值而发声。 下夜

生命起步变得更澎湃，活得自在，苦痛寂寞统统都不再扰乱，把握现在，充实你自己，每一天你会过得很精彩。请别再去想别人怎么看，就做你自己就会很 alright， 放开你胸怀，大声呐喊，什么都想别人怎么看，我就是喜欢自己很勇敢，就请你和我跟着音乐一起来摇摆。如果你现在觉得头痛，别躲在家里自己寂寞，不如就和我一样一起大声呐喊，放开所有一起喜欢自己很勇敢，就请你和我跟着音乐一起来摇摆、yeah oh、我不再去想别人怎么看，我就是喜欢自己很勇敢，现在我只想做我自己，真的 听到的歌曲来自 Aline 的《做自己》，做我自己很愉快。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希望我们都可以正大光明的 Be yourself， 做自己。 说到做自己很愉快，如果你有在看，比如说像日本那个实境节目《Terrace House》双层公寓、嗯，或是你很着迷这种实境秀，或是你想认识新朋友，你也想跟几男几女住进一个地方的话， 什么什么什么，台湾现在有了、 哦，台湾麦卡贝要做这个节目了。可是，他目前只是在我昨天看到是看到他在真人的消息，嗯、好像可能也是真。三男三女吧、哦、然后住在 住哪， 他们的 title 是用 co-living 这样子、嗯、就一起共同生活、嗯、那 住哪应该是在台北，我不太确定，因为你要报名你要仔细看那个资讯才知道，我 但可能不是像 Terrace House 就是要这么豪华， 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嗯、那当然在这个留言下面会很多人说就是台湾版的 Terrace House 吗、嗯但是嗯就是、但是他就是鼓励大家你先报名嘛、嗯、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台湾版的感觉、嗯、可是你不知道他的实境拍摄方式，或是他真的是以恋爱为主题吗？还是只是看六个人一起生活？ 你是不是想当特林德尔？ 不是，因为他目前为止，他只有真一起住15天哦。他不是像那个 Terrence 老师，就好像你住一个地方，我就是要拍一季，然后看你住多久，你想离开就离开，你想一直住就一直住。他目前就是讲 15天而已，那半个月， 对，半个月，然后一起住在同一个地方。那你有原本的工作，你还是可以去工作，反正就是住那边而已。 也跟 Terrence 老师一样啊。 对对对对，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说，哈，那我。我就是要绑在里面，什么很实境嘛，这样。 想报名当胖胖谐星，我想报名当眼镜仔。 我觉得他真的应该不是外围 talking 的主持人，他在真的是裡面。 我要主动去争，我要主动去应征，就是外围主持人。 你可以马上跟麦卡贝联络看看。但是如果你有看这个节目，然后你曾经想说哦，我也想要就是这样的感觉，你可以上麦卡贝，你可以去报名看看。我觉得这个是蛮酷的，而且麦卡贝拍蛮多东西的哦。 是不是年龄有限制？ 哎，好像最大我记得可以到35哦。 啊哈， 三几岁到35，我有点忘了。 Just be a queen, whether you're broke or evergreen. You're black, white, beige, chola, descent. You're Lebanese, you're Orient. Whether life's disabilities left you outcast, but leader teased. Rejoice and love yourself today, 'cause baby, you were born this way. No matter gay, straight or bi, lesbian, transgender life,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o survive. No matter black, white, or beige, chola, or Orient, mate,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o be brave. Same DNA， 我们有同样的 DNA， 但是我们会变成不一样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人 ，Born this way， 生来就是这样。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Lady Gaga。 Such a beautiful night, singing with me. 2011, Big Ben, Big Ben, we back again one more time. Say no way, no way. You broke my heart and ran away. Big Bang, Big Bang, don't stop. Let's play, okay, okay, go, go, go. I'm looking every way, got my senses all in check. For this, someone looking, take my breath away and got my back. Nah, never gonna diss this right, I'm a bad boy, but I'm nice. Fly. Steady, ready, repping and swagging, girl. Let me blow your mind. You are my one and only, never wanna end up lonely. What it used to be, drama free, one day for you and me. But it just not the happening. What I'm gonna do is the truth. Should we be waiting for a resolution? Don't wanna cry no more. 今天的歌曲是来自 Big Band 的 Tonight， 不用等到今晚，就是募资开始37分钟 结束了 ，close 了。 嗯，刚刚看到说是86，现在 JC 说是94，但不管是86还是94，我都可以确定大家就是飞碟联播网、飞碟电台的大家，我们可以做广告了。 恭喜各位，可以在人生的危机中添上一笔，你是广告主。 曾经在飞碟电台下过广告，你们都可以在自己的记录本本本拿出来。 在履历的时候写在上面，然后面试说：“哎，这个是 哦，就是我曾经很有钱，我为我的理想下广告。” 哇！ 好，如果就停在这边也没关系，反正就不够，就是我自己出就好了。当然，就是你要继续的话，我们就会，因为好像听说在其他广播电台也有听到类似的广告， 嗯， 有多出来的话。我们就会进攻其他广播电台。 来敷衍你，不然就像脸上这一圈来停着的混乱，我们翻来又覆去，我也走不太进去。你那无坚不摧过去的围墙，就算我能看得穿，就算透明像月光，回忆游来游去却不散。早上太困难，弄得这色的璀璨，曾经的遗憾，我不敢去想。爱的那么广，微弱的呐喊，风吹雨散，剩下。进去，你那无坚不摧过去的围墙，就算我能看得穿，就算透明像月光，回忆游来游去却不散。早上太困难，弄得这璀璨，曾经的遗憾，我不敢去想。爱的那么狂，埋葬了微弱的呐喊，风吹雨散，剩下我。 也不去计算。 No。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卢凯彤的雀斑。说到了雀斑长在脸上的，有些人不喜欢，那要怎么办？ 每个人特征都不一样，但有的人可以开心的拥抱特征，但有的人会觉得说有点怪怪的。我刚刚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女孩发的文章，她说呢，刚刚跟男友在通电话的时候，男友就突然说，诶，我们来比赛好了，我们看谁以后笑的时候牙龈不会露出来。 这是什么比赛啊？ 我就马上问我男友说， 这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嫌我笑的时候牙龈露出来不好看？ 怎样，牙露牙龈错了吗？ 男友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默默的说，希望你可以改善调整。 哈， 其实我知道男友讲这个没什么问题，因为我牙龈的问题从小就有了。以前呢也曾经因为这个问题跟妈妈说，妈妈我想要改善我的牙龈，但因为钱的关系呢我就搁着。这几年下来也被蛮多人说我笑起来蛮好看的啊、 哦、 所以我就渐渐觉得其实他也没有什么问题嘛。 我笑起来好看吗？ 可爱，非常可爱，天真浪漫。但是呢被男友这么一讲，原本藏在内心的自卑感马上涌出来，好像内心最赤裸最自卑那一面被他发现了。当下的我只用冷漠的语气跟男友说再见，我想睡了，就挂上电话、嗯嗯、我现在知道男友的想法，我竟然不知道以后要怎么样在男友面前展露我的笑容， 还是展露我的牙龈。 身为一个牙龈前辈， 在这边呢我以前辈的身份告诉你，你想要忍住哦，你想要把你的上嘴唇覆盖在你的牙龈上，很难。 你有练习过是不是？ 有练习过，没办法，我一开心大笑它就跑出来啊。 你练多久？你当初什么要练这个？ 一样啊，我老婆说，欸，你笑不要这样笑啦。我从小到大牙龈就长这样啊，我有什么办法？我有什么办法嘛？ 所以你的练习老婆有看在眼里吗？ 她可能觉得我不够努力吧。这这 KBC 呢？ 对啊， 很严格耶。 对啊，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可是其实我是 上面我不知道怎么样改善，我不知道整形要做什么。 哦，以前不是我们有听众分享过吗？ 是哦。 啊，对啊，去做那个牙龈的。 你说正颚是不是？ 不是啦， 因为正颚是下面啊。 可是 我 不是上面，不是牙龈， 露牙龈要怎么办？ 就是把那个牙龈肉往上还是什么的？ 哦， 有一个 把牙龈的， 因为那个听众说不可以讲他是谁，我记得。 OK， 就是把牙龈的肉往上全部都刮掉，让你牙齿变很大，你就变，你就变马欸。 可是你牙齿有很大颗吗？ 很大啊！你看我把牙龈往上调的话，把上面肉刮掉，我牙齿很长欸。 那可能我们要再查一下，就是那个手术确切内容是什么，因为不可能把你牙齿变很大一颗，干嘛红中白板青发、 啊？对啊，我牙齿真的很大欸， 碰。 哪里才有真实的感觉？原来你一直在我身边，而我的无知让我对爱视而不见。在你眼里我看到自己，因为你的爱我好渺小，才发现我的世界原来有你。I'm sorry. 身边，而我的无知让我对爱视而不见。 塞车吼，迄油尖敢若咧掉胶啦，亲像阿伯啊爬山皮皮喘，啊是毋是丢着歹物啊？ 是你的车去淋着歹油啦，车若要过户，就要加台塑九五加。安啦， 赞哦，是够烂。 好油伫遮，台塑九五加上安心。 一闪一闪亮晶晶，快陪我去纳鲁湾看星星。 哈，看星星！ 纳鲁湾大酒店三天两夜星空之旅，包吃包住，还有天文营观星课程，台东最美的星空都在纳鲁湾。 畅游台东，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嘿，我是林心迪，自己的健康是给家人及自己最好的礼物。长庭有机褐藻糖浆是采用澳洲无污染纯净的海域。以冷水缓护萃取高达90%的硫酸基，珍贵又独特，拥有多国的有机认证，能及时补充人体每日必需的营养素。来电者可赠送健康福袋，0800-080-1999，0800-080-1999。 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 张韶涵2018旅程世界巡回演唱会。感谢抢票秒杀再加场，12月14台北小巨蛋，11月3号上午10点 KKTX 及全家便利商店加场开卖。 我是陈世安， 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在乎我，谁在乎我，每天 Network 空中。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N，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N Global Education。 苏贞昌的玩趣总动员亲子体验互动 Party， 让孩子带着新北飞出去。11月10号礼拜六，在树林桃子角国中小；11号礼拜天，在林口社区运动公园，下午1点半有最酷的闯关和体验。大家都来了，只差你一个。 走，我们一起去体验。 温温坦探温问101文具开放加盟，到租150万，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开，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学习是弱势孩童走出逆境的超能力。 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在花莲、台东及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 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 暌违14年，安德烈波切利跨界天碟 C 真好。幕前幕后空前绝后，红发艾德、乔许、阿妹等巨星跨刀，首次父子真情对唱，刷新跨界数位纪录。安德烈波切利 C 真好，环球豪华典藏。 我是林采欣。 像打开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乐，早已没了冰霜气泡，哪会有人愿意喝？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渔业三法修法打击不法渔业，却让农渔民苦不堪言。超过2000名来自屏东、高雄、宜兰的远洋渔民，今天北上抗议政府的渔业政策，中午在农委会前集结陈情。渔民不满农委会定的渔业政策绑手绑脚，已经严重影响渔民作业，而且一旦受罚，不是几十万就是上百万，渔民根本无法负担。来自屏东县的渔民自救会会长王新展向蔡英文总统喊话：多少票是渔民给你的？我们这样艰苦，你看得下去吗？渔民自救会提出5大诉求：第一，修正渔业三法恶法；第二，取消渔工逃脱6个月限制雇用的规定；第三，为户主权，政府必须派遣巡护艇强力护渔；第四，渔业不可适用劳基法，应该尽速订渔业专法；第五，船位或者是电子渔获回报故障，原本需要1个月内返港修复，不符渔业经营效益，也建请改为作业完毕返港修复。同时要求26条渔业改进意见，必须一条一条的和官方和立委好好谈。上千民众药商今天集结卫福部前抗议，要求给予生存权。卫福部长陈时中强调，目前药事法的条文各界解读版本不同，导致争议不断，3个月内一定厘清法律问题，建立完善的中药管理制度。传统中药业者不满药事法要求中药业者必须要通过国家考试才能开立中药行，调制中药以及传统的丸散膏丹，但是20年来却没有设立国家考试，也没有设立中药师制度，传统中药行日渐凋零。中药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今天集结全台超过1000名的中药业者到卫福部前抗议，要求政府重视中药业者面临的困境，情绪激动，一度和警方推挤。随后卫福部长陈时中亲自与抗议团体代表对谈，了解诉求。陈时中强调， 中药师制度属于可长可久的国家制度，一定建立完善的中药管理机制，让中药产业回到正轨。中华奥会主席林鸿道昨天在行政院体育发展会议当中表达，国际奥会 IOC 执委会预定月底开会，2020台湾冬奥证明公投将使我国会籍面临终止取消承认的潜在危机，继续推动这样的公投也是干预中华奥会的独立性。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今天强调，政府依法接受人民提案，并且依法举办公投，不论公投结果为何，都是台湾民意的自然表达，各界都该尊重。而且中华奥会为民间组织，政府从不干预，但若公投通过，教育部也会依法发函，请中华奥会把台湾民意转入国际奥会。至于国际奥会如何决议，行政院尊重，结果是不是除籍都是假设性的问题。海巡署海洋巡防总局去年11月和爆发财务危机的庆富造船厂解除了委托制造100吨级巡防艇的合约，延误尚未交船的15艘经行政院核定修正计划齐成之后，重启采购程序，由台船公司德标接手建造，今天举行了开工典礼。海洋巡防总局后来改组成舰队分署，分署长谢庆清指出，后续未交船的15艘100吨级巡防艇，除了参考现有同型艇设计基础，也将以勤务性质、任务特性还有使用需求适度改良，并且大幅度提升主机装备性能，降低维修成本，提升救难机动部署的功能。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48点，涨幅 1.14%， 成为2214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2点，2089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5点，266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9点，778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0点，25985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64点，来到9824点，成交金额1168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30.774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0.3分，日元113.42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411美元。今天东半部地区北部山区和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台北要做敬老孝亲城市的典范，我要恢复重阳敬老金，大幅增加安养及托老中心，让长辈活得健康，活得长寿。请投二号丁守中，谢谢您。 啊，万能的天神啊，请赐予我一台 iPad。 哎，等等，从现在开始想要 iPad 不用再等了 啊。 即日起到12月5号，只要上新北不速之客友善店家活动官网，参加不速之客环保三重抽，在合作店家消费后上传合照，就有机会抽中 iPad、iPhone， 还有超商礼券和微秀影城 VIP 电影票套餐兑换券哦！ 哇，做环保还可拿好康，那还等什么？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环保局广告。 2018溪头竹文化节暨森林音乐会，11月17、18日，溪头自然教育园区登场。现场有竹艺品及竹用品摊位、亲子闯关游戏、创意 DIY、 竹编装置艺术等多项活动，还有文夏董事长乐团关灵芝、吴亦凡、徐哲伟精彩演出，详情请上台大实验林脸书查询。 超越半世纪的辉煌，金马奖见证华语电影的光荣历史。 爱电影的人齐聚一堂， 每一部的累积成就华语电影的无数经典，独一无二的华语影坛年度盛事。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辛苦了。 有奖的是 11月17号第55届金马奖颁奖典礼隆重登场，由台视为您现场转播。 我是李荣浩。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质的，茶饭不色，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哦，好久不见耶。 欧巴的青春之歌， 是的，好久不见的欧巴的青春之歌。大家，你的青春之歌，你有什么青春的回忆呢？有哪一首歌让你一听到就想到，哦，对，那是我的青春，那是我的爱情，那是我的国中、高中、小学、大学，然后那是我的好朋友。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点播跟所有飞碟联播网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属于你的青春之歌。刚刚呢，听到就是一样。又是听到广告，让我想到这首《青春之歌》。Yo yo yo， oh yeah， one two check， oh yeah， 放慢一点点。Come on， 台北的未来在你手中，台北的未来在我手中。 把手放在空中甩 ，Come on everybody。 拿兹卡西，怀旧怀旧。 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个人，人的表现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达人，己所不欲，他勿施于人。如以人为本体，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对父母为孝，对兄弟为弟，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重，对人则有爱心。我量子的中心思想是个外，外的表现是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答人，没有人懂还可以问神。如以坏为本体，表现在具体的生活上。 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要懂得推理，要心存怀疑，要充满好奇，要举起迷疑，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Oh my god， 我听不懂看不懂学不懂都不懂，究竟谁对谁错，人生多美爱情多痛。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惑。 Help me help me babe， 不要让我自己去摸索。 Oh yeah， Here we go。 有了车子想要房子，有了妻子想要马子，有了银子想要位置，有了位置拿了架子，搞了圈子死了性子，铁了胆子忘了老子。 什么玩意下人会知， 先管面子再管理子，先填肚子再补脑子，先端架子再 A 银子，先兜圈子再想点子，先捅娄子再找路子，先出乱子再三条子，机关铃心干不必来意。搞栋房子搞一辈子，停个车子一堆单子，挑个担子叫破嗓子，烦不出子没有法子，卷起袖子迈开步子，半个傻子一条汉子，何必玩弹机的时代。撇撇轮子串串门子，上上管子补补身子，碰碰钉子找找乐子，想想法子混混日子，照照镜子刮刮胡子，打打牌子哼哼曲子，不嘛赶快逍遥自在。 Oh my god， 我听不懂看不懂学不懂都不懂，究竟谁对谁错，人生多美爱情多痛。 Please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惑。 Help me help me babe，让我知道如何去选择。 Go go go， Come on everybody， Break it down。 一间屋子两床被子，三面窗子四张椅子，收起爪子拉开帘子，嗑嗑瓜子想想点子，打着拍子唱着曲子，两把刷子好过日子，轻轻上上秋嗨嗨。先打底子再摆摊子，先看例子再拿号子，先照镜子再讲面子，先擦鼻子再给样子，不管汉子还是鬼子，不管老子还是小子，卡打西带江湖比来。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男子女子黑子白子，油子浪子胖子瘦子，正人君子梁上君子，天王老子毛头小子，天之骄子孤臣孽子，大家赶快拢是人才。 0223639955，属于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这一位呢是玛丽的老朋友了。嗨，你好。 哎， 嗨。 嘿， 你是谁？哎，他不讲话。哎，说到好朋 友，他说回家了。 说到好朋友，他不讲话。那就跟你说拜拜了， 拜 拜。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惑。 Tell me baby。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你是？ 你好，马克。 你好，你好。 你好，我是新庄的史瑞克。 嗨，史瑞克。 嗨嗨嗨，你好，你好。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这个是国外的乐团，那 Nirvana 的一首歌。 嗯， 对啊， 哪一首？ Smile Like Teen Spring。 嗯， 就是它是陪伴我以前高中在玩团之后的一个很重要的歌曲，那也是我高中回忆起来最青春、最热血的一段回忆。因为那时候为了练这一首歌，跑到隔壁我姐都跑出来骂人， 嗯嗯嗯， 都拼命在练这首歌， 嗯、 对啊。 现在你还会弹吗？ 现在当然会啊，因为那个是、wow、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首 经典中的经典。 没错，没错。 好的，哎、欸，那现在你在干嘛，史瑞克？现在 我现在哦。嗯，我现在在旁边等同事上车。 哦，所以现在你已经出社会，已经上班了。 对对对，没错没错。 让你回味一下你的青春。 感谢马克，谢谢玛丽， 拜拜 拜拜。 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哪一首歌曲让你闻起来就有青春的青春的气息呢？ Teen Spirit， Yo， 来自 Nirvana， Smells Like Teen Spirit。02-236-3-9-9-5-5，属于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歌曲呢？欢迎你跟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Hello， 你好 ，Hello， 马克、玛丽，你们好， 好熟啊，这个声音， 田中， 嘿， 啊， 马克 Bingo， 唐纳卡桑，今天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想要点李玟的《往日情》。 哎呦， 往日情是那个让我慢慢忘记你，像朝露蒸发阳光底那一首吗？ 哇，你刚刚是在讲什么？像朝露蒸发阳光，哇！你记得下一句哦。 玛丽的歌词精准到一个100分。 我有讲错吗？一字 没有，完全一字不漏的对。 往日情怎么了呢？ 哦，没有，因为国小国中不是都有音乐课，然后要上场 要上台 唱一首歌， 然后对，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女同学，然后她要就是找我一起合唱，对啊，然后她是有去五等奖比赛有过关的， 哦，这么厉害， 对，然后我就吓到，然后就。然后我心里 OS 就只是想说，哇，跟他合唱稳了，就是起码我音乐课不会被当，就是对， 分数会不错。 对，然后唱完之后的成绩也还不错。然后那女同学跟我表白了。 哇哦！ 对， 你说在小学什么时候？ 小学六年级吧。 嗯， 对。 哇哦！ 田中，我喜欢你。 对，可是我。我真的那时候真的不懂，我就说我们还是做朋友好吗？对，所以就这样，只是就觉得哎，还是很荣幸可以跟那种唱将，因为我第一次唱歌，他那时候邀请我，我是第一次就是对，就是、 要在大家面前唱歌这样。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首歌印象很深刻。 但是后来你们上了国中也都没有联络了，也没有在同一个学区。 在同个学区，然后跟他就是，哎，还是很友好的关系，但就是大家就是好朋友，就是对，没有进一步关系，就是 现在也没联络了， 没有联络了，可是印象很深刻。 他算你的往日情吗？还是你们唱那首歌？ 没有，就单单唱那首歌，他让我音乐课欧趴，然后。所以记忆点很深，因为他又参加过比赛，我想要怎么会找我呢？ 应该是对那个女生来说，田中是往日情吧。 哦，对，他怎么会找你？就是因为他喜欢你，他想要有机会跟你在一起，就是一起练习或者是相处的时间啊。 哦，真的哦，可我那时候太 嫩了啦， 我那时候真的太嫩了，我真的不知道，对，我不知道什么是情是爱。 谢谢Tanaka桑的分享。 好，谢谢马克，谢谢玛丽， 拜拜。 爸爸长官，我的名字是林中宇，你是一等兵，骑在阿拉退伍令，我大口大口呼吸大梦之喜，原来就是自由的空气。说到当兵，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每天打杂、吃饭、吃喝、跑步、搬东西。 星期一搬东西，星期二搬东西，星期三搬东西，星期四搬更多东西。 星期五终于有点不一样了，吃够的黑水开始满出来了。长官说，不然我们挖个水沟好了。我们能说什么？只能点头说。 好的。 我把手臂成烂泥，长成烂泥，我的气味让我觉得自己就是那滩烂泥。做到女朋友狠心的说我不再爱你，每天十二点我还躲在棉被哭泣。妈的，也不能怪你，外面的世界继续不停转动，而我在里面只是不断原地看不走，走到鞋底破裂，跟他们走到脑袋。 一个动作，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Yeah！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笑。 口令，一个动作，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牙齿白啊！ 有家就抱，有鱼就摸。 报告班长，我不是牙齿白，我是牙齿大颗。 一个礼拜没有三天热水，我就赶紧买金 牌。还回话？ 同学，幸好我的身边还有很多弟兄，一起分享身边，大家享受所有，一起吃饭，一起放假，一起摸鱼，一起洗澡。那些年看过的男女还真不少。当兵没有什么秘诀，能平安退伍才是无敌大绝。所以在那之前，最好是上次在长官的眼前。是不是就这样的过每一天？事情只有八块半的每一天。一起被拉到飞高高的每一天，在他头发、指甲、皮鞋的每一天，透过一

让我慢慢忘记你，像朝露蒸发阳光底，干干净净的心情从此不再背负思念荆棘。记忆它属于生命，谁能轻易抹去，我只能全部都藏匿。脑海里全是过往情景，我该如何整理真叫人力不从心，这份情感再背负思念荆棘，记忆它属于生命，谁能轻易抹去，我只能全部都藏匿。脑海里， 你的脑海里有什么青春的回忆与青春的歌曲与青春的旋律呢？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你是谁？ 我是王教授，又来了。 王教授，今天要点播的歌曲是 。记得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场越战快结束了哈、哦，那有一部歌曲非常非常风行全美，校园里面都在唱，就是《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马克应该知道吧？ 我 在榕树上挂上黄色的彩带，表示每一个人都希望越战赶快结束，儿女赶快回来，就不要一切和平。所以这首歌好久没听了，希望你能够播出好吗？ 好的，我找找。 好，谢谢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 是不是课文之一啊？ 什么？ 就是在那个树上绑那个黄丝带 啊？ Uh-huh. 是吗？我有点忘了。 你说英文课文啊？ 没有这个课，没有这一篇课文吗？ 有可能我们念的课本不太一样吧？ 啊，因为我那个分， 因为我们刚好是分界点、啊。 对对对对，或是我有印象是有个小男孩在家那爱乱玩，这榔头打到手拇指了吧？ 这个我也没有念过。 你也不知道他打电话求救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的 hammer 打到我的 finger 很痛。If you receive my letter telling you I'd soon be free, then you'll know just what to do if you still want me. If you still want me. 好了，可是，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有听众有跟你有一样的记忆，你们有共同的回忆。 你说榔头那一篇吗？ 可能吧。 其实我也忘了他是不是榔头打到，反正他就是手痛，手痛痛这样。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谁？ 我是文景。 嗨，文景，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那个郁可唯的暖心。 哇，你好年轻啊。 真的吗？ 嗯，那暖心有故事吗？ 就是其实跟他歌词没有关系，我只是很喜欢他的旋律。然后那时候高三在做作品， 嗯， 然后都熬夜听这首歌，就边做要边听这样。然后现在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很恶心，就想到那时候熬夜那个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今天现在是要让自己不舒服一下就对了。 也可以啦。 那你现在在干嘛？你已经出社会了吗？ 对啊，我已经毕业两年了。 哦，还是样啦，还是样。 哦， 工作加油喽！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Now the hold and bus is cheering, and I can't believe I see 100 yellow ribbons round the old tree. I'm coming home. 怀念的金曲， 动人的旋律。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要让你怀旧一番的青春之歌时间。 你的青春之歌， 你有什么青春之歌一听到就会带你回到过去呢？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所有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哟。送上郁可唯的这一首《暖心》。 靠近你就觉得安心，因为你那双爱笑眼睛，你笑我猫一样好奇，聪明里偏又透着杀气。Darling， 我想告诉你，其实我比你爱我更爱你，善解人意，浪漫话语，仿佛一切命中注定。你的体贴温暖了我的心，就像夏天的风吹过那么凉爽安静。我静静以为在你的怀里，天空挂满祝福星星。你的体贴温暖了我的心，就像倾盆大雨舍不得淋湿爱你的心。我要唱给你听，陶醉在你给的甜蜜。 02-2363-9955，今天还有谁想要分享他们的、你们的青春之歌呢？ Hello， 你好， 马克玛丽好， 嗨嗨，你是？ 我是痴心阿叔。 好，怎样？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应景一下，我青春之歌是我当年第一部看那个武侠电影的《沧海一声笑》啊。 那个可以播吗？ 那个好像不能播哎、欸，对啊， 不要害我 们，对啊， 好， 我今天现在没工作是不是？ 刚好他放我鸟， 哎呦，其实感觉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在刺青哎、欸， 本来就是啊，本来就是， 是哦， 就本来就很多人在刺青嘛。 对啊，对啊，只是你还没有跨进去的时候，你会不觉得，但是当你有了有一点点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很多啊。 可是我家附近的刺青店，他们每天都在外面聊天哎、欸，每天哦，随时。 那会不会他 CP 值高啊？就是他赚一两个就够他一个月的这个店租了。 哦， 对， 好吧，刺青阿叔，谢谢你的电话哦。 好，拜拜， 啵啵。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哎呦， 小朋友，你是谁？ 我是那个小韩。 嗨，小韩，小韩，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就是那个《恰克与飞鸟的邂逅》，是那个《东京仙女奇缘》的主题曲。 哦，《东京仙女奇缘》是不是最近的、啊？前一阵子？ 不是， 很老嘞，超老嘞。 我五岁的时候看的第一部日剧，嗯，三岁以前吧。 你三岁就要看日剧， 就是跟家里的人一起看、啊。 你三岁跟家人坐在一起看日剧， 对，就是那种看到亲嘴还要把眼睛遮起来的那个。 你说妈妈会遮住你是不是？ 是姑姑，是姑姑， 就不要看这样子。 对，就说啊亲嘴了，然后眼睛都要遮起来。 东京仙女奇缘的亲嘴应该只是嘴唇碰在一起的定格画面吧？就那个年代的亲嘴。 嗯。 那你还记得东京仙女奇缘在演什么吗？ 不记得哎、欸，就是。看听嘴这样，然后听歌。 嗯， 那小韩现在几岁啊？ 30吧， 爸。 哦，很样哎、欸， 就10倍了啦，这样子而已。 有很像吗？嗯， 对我们来说是啦。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嘛？就是要逼我讲这句话，是不是？好啦， 只有声音没有变老哎、欸。 送给你三岁的回忆。 对啊，听起来我真的以为是小朋友。小韩在上班吗？ 没有没有，我在放假。 哦，放假的小韩。 对， 放假愉快。 谢谢。 拜拜。 拜拜。全てに隠れても

回到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线上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们，但是我们目前已经来到了节目的最后一个段落。现在的青春之歌呢，就是你在十年之后你会觉得哇，这是青 春 之歌，都是唱片公司的青春之歌。那我们现在可以接接电话跟你聊聊天，然后说再见。 Hello 你好啊。 哎，你好， 你是？ 我姓林， 林小姐。 对，我想点那个文章的《千千万万个爱你》。 哦， 不晓得有没有。 我们 对，这是我先生，我跟我先生交往六年嘛，然后今年是结婚30周年，所以我想点这首歌给他听。 哇哦，好感人哦。好，但文章也一样，就是我们会有害怕有版权问题，所以加上时间，节目时间也没了啦，但还是要祝你们结婚纪念日快乐。 谢谢，祝你也结婚快乐。 谢谢 谢谢，再见， 拜拜 拜拜。 There's a fire in your veins. What a waste all the blood. 还有谁的青春之歌呢？ Hello 你好。 Hello。 嗨，你是谁？ 小 J 啊，刚刚跟玛丽问好而已啊。 要跟玛丽问好的小 J， 再见， 拜拜。 他听起来很正常啊， 你再多聊啊。 我还是要呼吁他不要一直打电话到柜台骚扰我们同事哦。Hello 你好。 喂， 嗨。 喂你好， 你是谁？ 我是刚刚打电话的文景的学妹。 哎呦，文景学妹你好。 嗯，没有，其实我叫文景，他叫凯婷，然后他盗用我的名字。 哎呦， 所以你应该叫凯婷，现在。 对，我要盗用他的名字叫凯婷。 哦、oh, ，OK，OK，OK，、okay, okay, 好、啊嗯。好， 因为现在不能点歌嘛，对不 对？ 对 啊。 那我要说，就是谢谢马克，你发起那个啧啧的，就是募资，就是让我的怒气有一个出发的出口。 好，我会努力， 谢谢你， 我会努力。OK， 谢谢你， 谢谢你们， 拜 拜。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Daniel Powder 跟余文文。那这首合作的新歌呢，叫做 Survivor。今天的最后呢，要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容祖儿的《长大》。我们都会长大，然后那青春就是会过去。不过小时候留下来，还是会在我们的记忆当中。Hello， 你好啊。 Hello， 你好，是我吗？ 是的。 是啊。 你好啊，这样不能点歌对不对？ 是的。 聊天， 你是谁呀、啊？ 好，那我跟马克聊一分钟。马克，你还记得我吗？应该在我想想看，5个月前吧。我们曾经一块在那个金华酒店吃铁板烧，你还记得吗？ 天哪！ 哇，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坐在我旁边。 那次我觉得好惊喜，因为我第一次就是跟所谓天上的艺人一块吃饭，而且我是看过你一眼，我竟然。但随地瞄一下，我就发现应该就是你，我就很确定是你，我自己也觉得蛮开心的。 光芒万丈，太好辨认了， 而且不是艺人， 那气场根本藏不住。 那时候你跟你的女朋友吧一块，对不对？ 嗯嗯嗯。 然后因为我跟我的朋友在那儿吃，生日餐，然后你跟你女朋友跟我说生日快乐，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 哦，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持续锁定飞碟电台，谢谢。 好，谢谢你哦，谢谢玛丽，拜拜， 拜拜。 请我吃铁板烧。 哦，最近有点羞涩啊，那个很贵，那个、真的很贵。还记得吗？年轻的话。最后就送上容祖儿的《长大了》，希望我们都可以长大成更好的人，然后记住自己，你很棒。我们明天见喽，拜 拜。 拜 拜。世界不完美吧，拥挤的城市里寻找自己的味道。长大了吗？是不是太复杂？累了时候问自己你好吗？ 的事不容许平淡，才将小小的自我无限的放大。梦想与现实没有毫厘偏差，我曾以为那就是长大。长大了吗？世界不完美吧，拥挤的城市里寻找自己的味道。长大了吗？有没有更复杂？累了时候问自己你好吗？不再嘲笑残害自己的我，曾偏执目标犯下的错，紧紧抓住一切就是拥有吗？长大了吗？世界为谁停下？难道秋冬春夏在乎渺小或伟大？ 全主打曾宇谦指挥大师普雷特涅夫与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力作，远赴莫斯科录制，无与伦比的梦幻组合重现比赛时演出的经典作品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首张协奏曲录音柴可夫斯基作品集，深情诠释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与忧伤小夜曲等作品，再现经典俄罗斯风情。 般的银白世界，今年冬天人家也想要很梦幻， 早就安排好了，一觉醒来就让你住在世界遗产里。 喜呀哇塞， 品冠旅游金质旅游奖行程，入住合掌村，绝美金六园，散策高山古街，大胆飞陀之味， 专业用心的旅行好伙伴，品冠旅游， 请上网搜寻品冠旅游。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们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TZ Back， 请跟我们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